声是乱了点，人群是闹了点，眼泪是咸了点，笑容是淡了点，相见是晚了点，离开是早了点，翻云覆雨的时间嫉妒了你的红颜。 风光一闪即过，花瓣都欣赏过，而在高峰中陨落，令这世界会记挂更多声音里在留下我，剪影在印记最初绝色的世代，是绝境般美丽，绝顶中彩到星火。 只是你不该 发现无痛楚， 只是你不该 任我着了魔， 不该让你的美丽感染了人群，又那么坚决的离开。只是你不该 不会有结果， 只是你不该 错过太多。 四月一日的 Hong Kong， 天空下起了雪，声是乱了点，人群是闹了点，眼泪是咸了点，笑容是淡了点，相见是晚了点，离开是早了点，翻云覆雨的时间，茫然的画面依然是你的红颜。只是你不该，只是你不该，不该让你的美丽感染了人群，又那么坚决的离开。只是你不该，只是你不该，四月一日的 Hong Kong， 天空下起了雪。只是你不该，只是你不该，不该让这场风雨过早的降临，没收了我的电影。只是你不该，只是你不该，四月一日的 Hong Kong， 天空下起了雪。